我都去那边了，走半路人家同事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，说是缺主持人。 我去，我到那边主持节目，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？ 来，是热吗？ 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 来，衣服脱了，挺好的是吧？ 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，他这个气候啊，他整个一说， 顶上了， 顶 哪去了？顶兜里了。 我 他看着吗？没有。你干啥呀？他得让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顶了吗？你想想，赶紧想到。哎，那干啥呢？ 他说我不抽烟。 那啥，你是不是有点冷啊？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？ 没有，你这天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。 我这屋里，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，那什么？你把棉袄拿来，那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。来来， 哪有什么趴下的？这动 那什么？哎呀， 这什么玩意儿？这 钱， 指定是钱。 钱。 哦，喂，徐老师， 这个这个， 谢，你帮我装着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你找让老哥啊，我打个电话。 那个， 徐老师， 给我打俩呀。嗯。 喂，喂啊！我媳妇儿，我，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弄一万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放？我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那外衣兜里头。好，我到了，到了，就是这个事啊。就我媳妇儿的电话啊。 收了，哪收？没收了这。 那个，你说什么呢？ 给媳妇打电话 啊？对啊，不说别的了啊。据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？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，说他有点本事，林蛙。 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田蛙，我还忘给你介绍了。哦，这是田七。啊，那他爹， 田啊，他爹啊。 啊，他爷俩。 田鸡。 哪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？ 不是，他叫田娃啊，这是田老七，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来，这个你要看看呢， 是有什么本事？ 别看了，没用。 怎么没用？ 就是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 去得了，去得了。只要行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 不是老穷了，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。 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 哎，因为现在还有机会呢。哦，这刚拉的。 不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。我先给垫上。哇，路费。 路费快回来了。啊。 我说去了回去前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，是吧？ 那没事啊，那行，看吧，放心大胆的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 那什么，那什么，首先那个你别老激动，立正了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 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吧？ 啊，那先热身，我一会儿。哎，哇！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？你折能来点连串的？ 我太厉害了！ 你们是来点高难度的，来，上 干啥呀？什么玩意 儿？哎呦！ 你上那上哪里？啊？ 哎，别人 上， 别人 上！ 哇，这翻这么高啊！ 哇！哎呦我的妈！ 哎，大兄弟， 你怎么上桌上？ 我上了。 不用了。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好不好？本事太大，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 不是，我这本事还不算大，这都能翻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的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来就上树了。 你别插话，你跟 谁拿下来？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？你那吓着人家，你还要上那翻？ 告诉我，就是天赋。 跟我爹学的，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 大兄弟，这你也有功夫啊？啊？ 什么话呢？说 你那什么？ 我也有功夫。哎呀！ 老哥，赶紧帮拨电话，120是多少了？ 嗯、老七，你说你这多余点事儿，这么大岁抻啥呀？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，不在飞多高多远，关键是平稳着陆。起来点不？啊，起来！ 起来！ 你别说，你也可以，也可以啊、哦，也可以。 主要是嗯。气质 好、哦，这还气质？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？ 我是跟我爹学的。 他那祖辈传，他爹更厉害，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，哦，死的老惨了。 那个，嗯，像我们习武之人，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。 不是。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？哦，好了，我不说这些，不说。 他爹会主持呢。 这老哥你真幽默，我发现老提我，他们有点说他那个歌怎么写？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？ 能唱歌啊？需要的就是唱歌，好吗？你都能唱谁的歌？好 吧？你愿意听谁的？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？ 那唱不了。嗯 哦，调太高上不去是吧？ 他那太低，压嗓子。我说那么那个中国歌，我看就别唱了，他使不上劲呢。 你这样，咱们来外国的，嗯，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，斯瓦辛格的，来一段。 不是，那是谁？那是萨马兰奇。 你别扯了，哦，这是阿凡达了。不，那个那是帕瓦罗蒂。 对，嗯，来帕瓦罗蒂的，快点。那个正经唱啊， 快贝拉托萨那日那特索勒达里亚塞勒多波纳黑塞斯塔妈 起高了 不没事别紧张 妈 太高了，你 看，那个，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。 海螺音， 毕老师他说错了，那叫海豚音。 哦，海豚音， 对，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。 维塔斯， 维塔斯， 来。现在过饭了，孩子都别紧张，这都是家里人，你坐看。 没有音乐， 那个啊，那 这回你把你家那 DDV 还用上 ，DVD 还 DDV， 你瞅你这整的吓人倒怪的，还 DDV 用一下子不活了。 人家唱歌，您在这干什么？ 扮演海豚呢？ 这海豚你怎么了？都这抽了都。